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英。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您欣赏了由南京前线话剧团排演的话剧《虎踞中山》的上半部分。近半个世纪前，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我军从战争走向了和平。面对着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课题，这群中山脚下的学员们将怎样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的环境呢？让我们今天来继续欣赏这部话剧的下半部分。 仲夏之夜，月牙湖畔的军人俱乐部正在举办舞会。 哎，啊，黄教员，你好。 这又不是课堂，你就不能换个称呼？ 行，换一个，王毛同志。 你就不能叫我一声毛毛吗？哎，这今天是周末，陪我跳几鞋。 我不会跳。再说，我要去找吴教员请教几个问题呀、啊。 吴菊飞，你还向他请教？ 是啊，学生请教老师，这不理所当然吗？ 就别去了吧。 哎呀，我都跟他， 你看月牙湖的夜色多美呀、啊！啊，你要是不愿意跳舞的话，就不聊聊天吧。 不是， 我正好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好、哦，那好吧，什么事情？你说吧。 告诉你吧，怕你不高兴；不告诉你呢，我心里又过意不去。 方教员，我们都是当兵的，有话直说。 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你认识？ 我认识，吴群飞。 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喊过他一声爸爸。他娶了两个小狗，把我和我妈都扔在一边不管了。十几年了，我妈一直生活在农村，我是靠舅舅才念完大学的。我恨他。杨震，你不会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就看不起我吧？ 不会的。你怎么会是他的女儿呢？ 我也希望自己不是他的女儿。杨震，你写过情书吗？ 过去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用不着写，现在我就是写了也没有地方寄。 战争真的是…… 两人正说着，吴觉飞走了。 杨市长， 你好。吴教员，吴教员，哎，大热天您怎么还穿着军装啊？ 女儿让我把这种军装要穿好。 毛毛， 我早说过了，不要喊我毛毛，叫我黄教员。 哦，对对对对对。 黄教员，他毕竟是你的爸爸，你应该喊他。 我小时候会喊的第一句话就是爸，可他…… 杨市长， 我知道， 你就别难为他了。毛毛， 哦不， 黄教员，今晚我来找你，就是想告诉你，我的那个个人问题已经处理妥了。我一定和那两个离了。我想请你陪我一块去见你的母亲。好吗？ 好，好极了，好极了。黄教员，他们已经离了。 杨震，你不是找他有事吗？ 事。 哦，说，杨师长， 哎， 你有事找我？ 我，是，吴教员，你今天在课上讲到了大青山战斗， 嗯， 那次战斗是我指挥的， 是的。 结合战斗，我写了篇体会文章，请你看一看，帮助指教一下。 好的。大青山战斗的几点教训，哎，这一仗你指挥得很好吗？我是作为正面战力来讲的，你怎么？ 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啊， 嗯， 我觉得那次战斗我指挥的还不够高明，还能打得更好一些。 嗯，这一仗你打的是够险的啊！如果对手换的是我，我就会从你的左翼迂回，那你可就被动喽。 左翼， 你还好意思说这些？ 哦，黄教员，请别误会，我们是在研究战术问题。 你欠他一笔债，你知道吗？ 知道。皖南事变时，我们两个交过手。 黄教员，你听我。 你还认识他吗？ 嗯，他，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他被俘后，我曾经审讯过他，后来他被上峰派人带走了。下落不明啊。 黄教员，不要再说。 怎么？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未婚妻柯艳笑。 啊，这杨师长，他现在 他已经在一次越狱当中牺牲了。 什么？杨师长，我应该向你道歉。哦，不，向你认罪啊。 吴教员，请不要这样。 我有罪啊，柯同志的不幸虽然不是我直接所为，可我也难辞其咎。这是我一生中无法弥补的罪过，而你又对我这样的宽容，我 这些毕竟都是昨天的事情。再说，你跟昨天已经告别了。吴教员，你今后的路还很长，相信你会照刘院长指的路走下去的。 谢谢，谢谢。杨师长，你使我更加明白了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能够成为胜利之师。 吴教员，你现在不也正是这支胜利之师的一员了吗？ 啊，杨师长， 哎， 我想请你到沙盘室去，我们俩共同研究一下大青山战斗。 哎呀，好极了，我今天找你就是为了这个呀。 请 啊，请 啊。等等，我们话还没说完呢。 啊，我们去去就来。 这时候，巴西洛夫顾问非要拉着老朋友刘伯承一起去跳舞。 老同学， 要不要来套芭蕾曲嘛？ 哎呀，我找你总是有事情的嘛。请。 哦，你想调虎离山呐？我就给你来个金蝉脱壳。刚才啊，就算我陪你散散步，再见喽。 不不不，今天这个舞你非跳不可。 哎，你笑给你，我一向没有这个雅兴。我说老同学，我没有骗你，现在有位女同志有重要事情找你。哎， 巴西老虎， 哎，黄娟儿，你找我呀？ 没有啊。 你看你看，露馅了吧？ 我说的不是他。黄教员，哎，请你到舞厅帮我找一个手捧鲜花的女同志。 哎，我看你呀，还能变出什么戏法来哟？ 戏法我是不会变，不过老同学，我得给你提条意见。 哦，我洗耳恭听呐。学院成立几个月以来，你每天除了工作、读书之外，一点娱乐生活都没有，不抽烟，不喝酒，不会下棋打球。哎，连舞都不会跳， 你这条意见呐，已经不新鲜了。 恩来同志早就批评过我这个缺点，看样子啊，我是改不好了。 不，今天我要逼着你改。哎，来来来， 哎呀，你们这些苏联老大国呀，就是喜欢跳舞。你看，你看，造了这么多的舞厅。 哎， 讲老实话呀，我是有看法的哦。不过是出于对你这位顾问尊崇罢了。 什么鬼？你看我没找错人吧？ 哎，对对对，就是他。哎，来来来来来，哎，你要找的人，我给你请来了。 您就是刘院长？ 在下正是刘伯承。你是志愿军英国报告团的吧？ 对，我所在的901团是您的老部队。我们团长和我捎来这束花送给首长。 这不是金大来吗？ 对，在朝鲜战场上满身遍野都是。 嗯，咱弟子华粉满翔喽。啊，来来来，我们坐下谈。 哎，不，怎么能坐着谈？来来，哎，你可不要忘了刚才我们的约定。哎，我是给你请来了。 哦， 那你，哎， 对，刘院长，我想请您跳个舞。 请我跳舞？哎，我不会跳。哎，不行，你能跟黄小燕吗？ 刘院长啊，从来不跳舞。 哎，我们军事顾问团刚才还打了赌，谁要是赢，那就奖给他两瓶茅台酒。这个酒我是喝定了。 老同学，一般人情你可以不跳，可他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救护模范，很快就要回前线了，这个舞你能不跳吗？哎，来， 我怎地不会跳？ 跳得好不好那是个水平问题，跳不跳那可是个态度问题。 为了欢迎我们志愿军音报报告团，也为了让我们顾问同志能活上茅台酒，今天呢我就出一副洋相。哎，不过我是临阵磨枪，你们要先给我来一个单兵教练哦。 哎，院长请。 哎，要这样， 要这样。 哎呀，你叫啥子名字啊？ 我叫柯月秀。 叫啥子？ 柯月秀。 柯月秀？ 是你就是柯月秀？ 是啊，你原来是新四军战斗团的。对， 皖南事变的时候你被捕过。 首长，您怎么知道？ 你是怎么获救的？ 我在越狱的时候负了重伤，被游击队救了出来，后来到延安治伤，在那里学了医，毕业以后分到了东北，上了朝鲜战场。 太好了，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呀？来，我带你去。 对， 我救你。 我这个同学啊，这回你要认输了吧。 哎，就是 舞池中，赛燕秋也正在教崔宝山崔司令跳交谊舞。 我呀，真是个土包子，正准备跳好，踩着你三步脚了。 您呐，确实是一个土包子。 您第一次到大湖到西来听我唱戏啊，我就发现您土的比较渣。 我怎么了？ 这该喝彩的时候不喝彩，不该喝彩的时候啊瞎渣。 哪有这么多讲究的？ 这你就不懂了。这会看戏的看门道啊，不会看戏的看热闹。您呐，是有身份的人，以后这些小节可都得注意呀。 以后您多指点一点。 其实也很简单，只要看在板眼上就得。哎，我唱一段，您试试。 好啊，等我冷热一个冷热了。 是这样。来当。 好， 你看看，这又喊到腰眼上了。 又喊错了。 得了，咱们下次再练吧。 好。 哎，宝山啊，咱们谈点正事儿。 好啊，什么正事儿？你说。 咱俩的事儿 、咱俩什么事儿啊？ 还骑兵英雄呢，到今儿啊，还在跟我打游击呀。哎，你到底觉得我怎么样吗？ 好啊，很好啊，您的戏唱的就是好啊。 宝山，现在都解放了，有一些家庭都在重新的改组，难道你就没有想法？ 哎呀，不，这个糟糠之妻不下堂啊，我可没有别的打算了。 有一些学员把夫人都带来了，那你怎么？ 哦，我那口子粗胳膊笨腿的，还是个小脚，这都上不了台面的。 那这不结了吗？ 哎，不，还有很多的长处啊。哎，咱不谈这个了，你还是教我跳舞去吧。 老师，你听我说吧，我给你。 哎，杨哥，哎， 好， 老徐，三星同志， 你好。 杨师长，你好。啊，你也来跳舞？ 不不不，我不会跳，我在等一个人。 等人？真是黄教员吗？ 啊，是啊。 你看看，人在这儿约会，咱们换地方江湖呀。 哎，走。 哎，老徐，哎。哎，人家，你看这花前月下吧，好好的看，别再把人家气跑了。 我说老崔， 老崔， 黄教员，我正找你呢。 拉拉我一把。 你简直就像一个孩子。哎，黄教员，我跟吴教员可说好了。 杨震并没有注意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未婚妻岳秀，此时就站在黄老的身后。 岳秀， 我是岳秀。 岳秀，是真的吗？这是。岳秀，真的是你？ 真的是我。 真的是你？ 是我。 岳秀。 这对有情人，经过十年的离别。终于又相聚， 活着，你还活着， 杨震，十年了，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月秀，这十年来，我天天在想你，我天天在想你，我以为你牺牲了。我把这个黑布擦掉、 啊、 我擦掉。 别擦了，生也好，死也好，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叶秀， 毛毛，哦不，黄教员，哎，杨市长呢？刚才他劝你认我这个父亲，并非我的本意啊。我只想问问你，你对杨震是不是有那个意思啊？杨震是个好同志啊，可是我，你尽管不承认我这个父亲，但这是事实啊，那我就成了你们俩之间的一道障碍。孩子，只要你们俩能幸福啊，哪怕你一辈子不认我这个父亲，爸爸不怪你。 爸爸， 毛毛， 爸爸， 毛毛， 军人毕竟是军人。几天后，杨震又一次把刚刚重逢的未婚妻送上了开往朝鲜战场的火车。 黄教员，你、 我和你一样也来送柯姐。 黄教员，我知道你对我一直很好，可是我、 刘院长说过，你这个山里的娃子重情义，我为你们高兴，为你们祝福。 谢谢，谢谢你，黄教员，这支钢笔还给你吧。 不，这支钢笔你还是留着吧。不过我有个条件。 什么？ 你不许用它来写别的，只许用它给柯姐写信。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在高级系的宿舍，老甘找到了崔景山。 老婆来了，我搬交到所去， 我有急事要找你。 什么事？ 你说。 我们俩的合同代数课期中考试不及格。 什么？不及格？ 我把吴教员请来了，让他帮你想想办法。 你怎么让我们不及格呀？ 很抱歉，我只能这样。 凭什么呢？ 因为你们俩还没有掌握合同战术的要素。 对，我们怎么没掌握要素啊？ 老甘同志呢是底子太薄，你崔司令呢是学习不够用心呢。我布置的作业你从未按时完成。 你坐。你知道老甘是什么人吗？老甘是毛主席的卫士，刘院长的恩人，张思德的战友。你怎么让他不接受？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些我都知道，但是一码归一码嘛。我也很希望你们都及格嘛。 吴教员，上回大闹课堂之后，我已经向你道了歉了，你可不能记在心里头啊。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刘院长请我来当教员，我就要尽我所能交出合格的队员，不然我对不起刘院长，也对不起大家吗？作为指挥员，你应该懂得，现在不学习好作战本领，那到了战场上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这么说，我的作战本领还不如你了？哎，你还认识他吗？ 老崔， 认识。过去他是我心爱的配枪，现在是你的战利品。 我想你不会忘记向我交枪的那一刻吧？ 终身难忘。 那好，过去我放你一马，现在也希望你放我们一马。 你让我干什么？ 加分，让我们及格。 哎，你 不行。 崔司令，当年你枪下留人，我非常感激。今天我不给你加分，这完全是为你好嘛。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补考。 那你要是补了考还不及格呢？ 哦，这个按照学院的规定恐怕要做退学处理。 那我要是拒绝补考呢？ 那就要受处分，甚至被开除。 什么处分？开除？我看你是在搞阶级报复。你 如果还想继续学习，那就必须补考。 老白党，我告诉你，老子我就是不补考。 老崔， 你 崔司令， 吴教员，吴教员， 老崔啊，你老子捅大了，吴教员。 吴觉飞愤然离去。 宝山，宝山，你干嘛总跟我争我呀？ 哎呀，我的姑奶奶，我求求你别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你的那位既然都接来了，那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说个明白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那个想法不行，我崔宝山绝不干那种缺德的事儿。 怎么说，我是自作多情。是，我是自作多情，可是我的情全是真的。解放前谁看得起我们这些戏子，谁又真正的尊重过我？五年前我结过一次婚，不久就被抛弃。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在台上我要装着笑脸，可是回到家里我就只想哭。解放了，我们的定力变了，我从心眼里感激共产党，感激你们解放军。我想啊，我要是能嫁给你这位英雄，我这脸上有了光彩，往后我也就全有依靠了。 孙研究同志，我很同情你。说实在的，对你我曾经有过想法，可是想来想去我不能这么做。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外边带兵打仗，家里的老老小小全都托给他了。 你不是唱过一出别摇的戏吗？他就跟那个戏里头的王宝钏差不多。你说如果我要答应了你，我怎么能对得起我家那一口子呢？你说是不是？ 没想到到今儿一直心里还在惦记着他。宝山，你真的是个大好人。 我跟你说呀，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个教员是个旧军官，他就有两个小老婆，你说我能学他吗？不谈这个了，我告诉你，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离开这儿？怎么你不在这儿读书呢？ 这个书我是读不下去了，我要回部队去。 三眼秋同志，以后我再来南京的时候，我一定来看你，我还听你唱戏。 宝山，你别说，今晚上我有演出，你就带着夫人一起来看戏，我就为你唱别谣，为你送戏。 崔司令，嫂子叫你过去。 哦，好。 那我走了。宝山，请多保重。 崔司令，崔司令，嫂子是个小脚，你给她买的那双高跟皮鞋啊，她没法穿。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给他塞点棉花不就行了吗？ 铁蛋呀，铁蛋呀， 叫你回家探亲吧，你就老老实实探亲。你干什么把他接来了？ 嫂子一直很疼我，我总得去看看他吧。他说非常想你，偏要跟着来。我有什么话？ 小兔崽子，你还撒谎！跟着在招待所里，你嫂子都给我说了，是你硬要把他接来的吧？ 崔司令， 我这都是为你好，你不能再跟那个姓赛的来往了。 你说什么？ 再这样下去啊，骑兵司令不骑马，改骑狐狸精了。 谁是狐狸精啊？那个姓赛的就是狐狸精。混蛋，滚！ 首长，明天我就要去航校报道，学飞行员去了，以后不能再来照顾你了。你的胃不好，我特意为你买了这个热水袋。 铁蛋啊，我真对不住你，刚才为了不好的事弄得我晕头转向，是我不好，我还债，我还债。 首长，首长，我从小是个孤儿，是你带我出来参加了革命，还给我起了这个大名。我也是把你当作我的亲人，你可以骂我，可以打我，可你不能对不起嫂子。 铁蛋儿，你跟着我这么多年，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可是铁蛋儿你放心，我崔宝山绝不干那种缺德的事。铁蛋儿，我绝不会对不住你，更不会对不住你嫂子。 崔司令， 铁蛋儿，帮我收拾收拾。 正在两人打理行装时，刘伯承院长来到了宿舍。 你不放我，我要放你哟！你讲，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理啊？ 我申请退学。 退学？不是让你补考吗？ 补考就算补了考，五学分能给我及格？与其补了考还要做退学处理，那不如我主动走了。 你可以拒绝，合同暂时可以补考。可是你不管走到哪里，有一门课的考试，你无法逃避。 我什么都不考， 人生必修课，你不想考也得考。 你晓得这里是啥子地方？ 这是宿舍。 解放前呢？ 老蒋的国防部。 再往前呢？ 不知道了。 铁蛋儿， 到。 你晓得吧？ 这里过去是太平天国的王府。 对头，这里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赶走蒋介石的地方，也是太平天国洪秀全兵败的地方。洪秀全的太平军曾经也是胜利之师啊，轰轰烈烈建都南京，可是没有过了好久就成了败军之将，战死的战死，自杀的自杀，逃的逃，想的想。你想太平军为啥都会失败？ 我又不是洪秀全，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给我站起来！叫狗怕草，叫儿不孝，你年年不放你，就是打了几次胜仗，晕头晕脑的，连自己姓啥子都不晓得喽。骂娘开枪，陈威风扰得天下第一。你太平军为啥子会失败？从表面上，那是被清军洋鬼子打败的，可从根本上讲，那是被自己打败的呀。宝山，宝山，你再这样发展下去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哟？ 刘院长，你的批评我接受，大闹课堂之后我已经向吴学飞道了歉了，开枪骂人是我的不对，可是吴学飞欺人太甚了呀，及格不及格都是他说了算，我看这里边有一个阶级感情、阶级立场问题啊。你批评我晕头晕脑的我接受，可你是首长啊，根本保持清醒的头脑吧。 宝三呐、啊，你能讲出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我很高兴。这些年很少有人当面批评我了，可是你讲吴学飞是在搞阶级报复，我看恰恰相反，如果他不负责任给你加分让你过关，那我倒是要考虑考虑他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问题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你不补考。 反正在吴学飞手下上课，这个书无论如何我读不下去了，你还是放我走吧。 怎么讲， 因此决心要走。 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那好，你可以走，不过我要让你带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我给你的鉴定 七大党章。 这是我给你的路单子。 崔宝山真的走了，手里拿着刘院长为他写的鉴定。又是一个炎热的夜晚，老甘躲在校园的角落里苦背着课。 这儿清静啊， 你看你看，都后半夜了，该去睡了。 明天就要补考了，我哪睡得着啊。哎，杨震，老崔找到了吧？ 车站码头都找遍了，连个人影也见不着。 咱们一定要找到他呀，好好的跟他再谈一谈。啊，杨震啊，今天你也够累的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没什么啊。哎，老甘，这样吧，我来帮帮你，我提问你来回答，怎么样？ 那就麻烦你了。 来吧。吃什么？哎啊，我看看，我看看。 哎，什么？ 老甘呐，你平时不吃辣的，怎么 这两天呢脑袋老是发木？用它呀可以提提神。 老甘，你这样下去身体可要拖垮的。 没事，你问吧。 步兵和坦克协同作战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哎，老甘，你怎么了？老甘，老甘，来来来，支持住，走。 老甘实在支持不住了，看来对他来说，读书要比打仗难多了。假日的拂晓，刘伯承在他的办公桌前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我已经随了一条了， 骗不了我。你看看，眼睛又发炎了。 没关系， 不是说好了吗？不要熬夜，不要熬夜。你呀，就是不听，真是拿你没办法。伯承，你有点发烧啊，我给医生打个电话。 大清早的不要打扰人家了。 我说伯承啊，这白天黑夜的连轴转，不要命啊。 几番心血一趟苦哟，要教好书，没有三根灯火五颗鸡的精神不行哟。再一说，是一门心血科，是军事科学中的高能物理，马虎不得。 你呀，这是在拼命。 我经常跟教员们讲，活着当教书匠，死了就埋在紫金山。你讲我这个当院长的人不带头吗？龙华呀，等我到了生命终止的那一天呢，我拜托你了，把我的骨灰撒到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哦，对了，不要忘了 南京军事学院。 对头，要是可能的话，就塑上一块墓碑，上面写上这样一句话：这里买到一个布尔塞维克的老兵。 伯承，想哪儿去了？ 哦，荣华呀，今天我们给老甘送信，你要多搞一点好吃的哦。 我说伯承啊，老甘对你有恩，就不能不让他走吗？ 让老甘退休，从感情上讲我也接受不了。 这些日子听说老甘什么东西都没吃得下， 历史的转折实在太残酷了，他将不可避免地要伤害一部分同志的感情，让他们做出新的牺牲。 那能不能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呀？ 在前批老甘退学报告时，我也是三次提笔，三次又放弃，可我又不能带头破了规矩。 你呀，就这么忍心让老甘走了？ 荣华呀，你要帮我一起做做老甘的工作。 好吧，今天呢，我给老甘做几样他爱吃的菜。 这就对了嘛。 刘院长， 吴教员想见你。 哦，有请。 是，吴教员，请。 刘院长，哎，不错不错，这个军礼今天是我们解放军的军礼了。来来来，坐坐坐。有事啊？ 刘院长，我有一事相求啊。听说甘有根同志退学的事已经定了。 哦，定了，明天就回老部队。 他的走，我有责任呐、啊，是我没把他教好。 不，这个不能怪你，你已经尽心了。只是老甘的基础实在太薄了。 刘院长，我请求你把他留下来，在咱们学院给他安排个工作，他会干得很好的。只要他留下来，我保证帮助他攻下文化关。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我虽然是他的教员，可是他教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在他面前我感到很渺小，留下他至少是给我留下一面镜子。 嗯，你这个想法不错，我会认真考虑的。哦， 还有刘院长，崔司令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如果他能潜心钻研，定能委以大任，我想请他回来。 强人牛头活不好嘴哟。哦，他临走的时候啊，我给他写了个鉴定，他要是能看懂的话，就会不请自回。 啊，好的，刘院长，我告辞了。 啊，你不要走了。嗯，今天呢、啊，我给老甘送信，请他吃个便饭。你留下来，我们一起征求一下他本人的意见。 好的， 刘院长，您请的客人已经到了。 哦，还有请。 是， 红花，来哈。李秘书，小子，来来来，客人来喽！来来来， 刘院长， 好，吴教员，谢谢。甘有根同志，刘伯承，率家人欢迎你。 刘院长。 带了一件小礼物。 老干呐、啊，伯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我知道，我要走了，给孩子留个念想。刘院长啊，让陈老总在上海给阿蒙买一件玩具，要便宜好玩还要耐用。陈老总绕了一圈都没有买到，我买了一个小喇叭，还行吧， 老干呐、啊。我们大吉阿蒙，谢谢你了。 老干，在南昌起义的时候，要不是你呀、啊，我这条命早就没得。俗话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是我呢，却恩将仇报，让你退了学。老干。你为啥子一次都不来找我嘞？ 起初啊，我确实接受不了，不怕你们笑话，我这个从来都不掉眼泪的人，这次偷偷的哭了好几回呀、啊。 刘院长，我真想来找你呀、啊，可想来想去，这怪谁呀、啊？还不都怪我自己。 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人进过学堂，就连写我的名字还是到部队以后才学会。我很想念书啊，可是没有这个机会。这次部队选人来学习，本来我是不够条件的，经过再三争取，组织上照顾了我，可我还是掉了队，拖累了大家。 不不不，这个不能怪你，老干。在战争年代，你出生入死，大大小小的战斗，你参战了200多次，七次负伤，15次立功。我现在革命胜利了。 刘院长，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啊，就把这百十来支交给党了。我们村和我一起出来的，一共是73个人，现在活在世上的，就剩我一个了。想想他们，我还有啥说的？部队在搞现代化，好干用在刀刃上。杨志， 老干同志， 往后全靠你们了。 老干同志，不管你走到哪里，我们都不会忘记你的。 谢谢。啊，吴教员， 我这个学员不争气，给你添麻烦了。 不不不不，老甘同志，是我没有尽到责任呢。 哦，老甘呐、啊，刚才吴教员提了个建议，建议你留下来在学院工作，我觉得不错。你本人的意见， 老甘， 你留下吧， 留下吧， 留下吧。谢谢大家的好意，刘院长，我有一个新的打算。 新的打算？ 这是我的申请报告，我申请复员回乡务农。 甘有根同志， 什么？ 你老甘呐，这你怎么？ 我觉得呀，不管在什么时候，每个人都要找到他最合适的位置。战争年代我扛枪打仗，现在搞建设了，我就拿起锄头来当农民。部队在搞现代化，我的文化水平啊，身体状况啊，也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 老甘， 那这可 我也有我的长处啊。 现在村里边在搞互助组，我自信呢、啊，能够带领乡亲们改变家乡的面貌。 老甘呐、啊，宗华，想救刘院长。 老甘，你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呀！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活得明明白白，既要有一颗进取心。去创造多姿多彩的人生，又要有一颗平常心，淡泊功名利禄，这是我们毕生要追求的人生境界。 刘院长，东华，倒酒。 霍成，平时你滴酒不沾，重要场合都用汽水代替。 刘院长，你的身体不允许你喝酒啊。 老甘呐、啊，你不管走到哪里，我刘伯承都要为你忠心。 刘院长， 老甘呐、啊， 老甘离开了军事学院，留下的人依然孜孜不倦地探讨着实战演习的战略战术。 我在课堂上是怎么教的？我看你全都忘了。 马先罗副顾问，我怎么会忘记您的教导呢？ 你 全忘了。 列宁格勒、诺夫格勒的战役，第聂伯河西岸和乌克兰战役、白俄罗斯战役，都是在大炮、卡秋莎、坦克掩护下的步兵宽正面、大动身、高速度地对强敌实施突击。可在你们的作战预案中，我找不到他们的一点影子，一点影子吗？ 巴西罗夫顾问，俄罗斯、乌克兰拥有广阔的平野和草原，根据江淮这一带的地形地貌，我们不能把坦克、大炮在宽正面上做平均的配置，更不能让步兵在高低起伏的山地上平行推进。而且从 建辉教练，请你跟你的学员指教指教，把坦克放在第二梯队，怎么发挥这个地面战场阵亡的作用？ 顾问阁下，中国的孙子兵法讲奇正相生，所谓正就是按常规用兵，所谓奇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用兵，我同意他的方案。 我必须提醒你，提醒你们，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是，在一个战役里必须要先打其中强大之敌，这样可以使敌人万而生畏，不战而溃。 我们不能和正面的强大之敌拼实力、拼消耗，我们只有选择敌要害之处，实施突击。最后 我实在愿意请教，这叫什么打法？ 这叫雷公大豆腐，钻剑钻的起。 我的老同学啊，我们四川呐有句老话，叫做不管白猫黄猫，哎，抓到老鼠啊那就是好猫。 照你这么说，我不正应了你们中国的一句老话，聋子的耳朵空白舌。 我的老同学，你不要误会。 不过铁蛋，刘院长，铁蛋回来了。 来的恐怕不是你一国吧？ 刘院长，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呐、啊。 雷茂三，不要躲躲藏藏的喽，快起来！ 快起来！ 刘院长， 好马不吃回头草，你走吧。 刘院长，你给我的鉴定我已经看了， 念给大家听听。 逃兵， 大声一点， 逃兵！ 刘院长，你是知道的，我崔宝山在战场上平常了十几年，从来没当过逃兵啊。 所以这次就当了逃兵。亲自在战场， 那说什么我也不能当逃兵啊！ 刘院长，这日子我在丁铁蛋那儿补做了全部的作业。吴教练，刘院长，我请求补考。 这回你不会用枪抵到吴教员给你加分了吧？ 我交枪，我现在就交。 啊，你交枪嘞，我就优待俘虏，尊你不靠。几天了呢？关几天禁闭？ 不几天呀、啊，还得揍。刘院长，我记得刚进城的时候，你曾经提醒过我要把身上的虱子抖了抖了。可是我，刘院长，你放心，我一定按照你给我的路单子走到底。刘院长，你可以关我的警闭，但是你不能不让我参加这次演习啊！ 哎，那要看你的表现喽。 是。 老四，胡先生，你是这把枪的原主，你看该如何处理呀、啊？ 刘院长，我请求把这支枪放到院史的陈列馆去，在一旁写上我的经历和感悟，以昭示后人。 嗯，我看这个想法不错啊。 崔司令。感谢你给了我晋升的机会，今后还望您多多赐教。 不，吴教员，您是老师，我是学生。吴俊飞同志，宝善同志， 读经解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何天堂策，好，非常好。哎，不过老同学，刚才的演习医院之争还没有结果呢，我很想听到你的意见。 虽无常心，定无定势。 嗯， 我暂且不对演习医院做什么评价，我想先让大家看一样东西。 金大来，老同学，你这是卖的什么关子吗？ 这是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战地之花，它可以引发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次演习的出发点到底应该放在哪里？是演给人看嘞，还是从实战出发，作为一次战争的预演？ 报告。刘院长，志愿军总部转给你的信。 卓越勤务。 刘院长，我们志愿军入朝以来打了很多的胜仗，已经胜利在望，可我们团的这一仗打得实在是太惨了。我和幸存的战友现在藏身在一个山洞里，大家让我给您写这封信，请您转告学院的同志们，面对现代战争，再用老打法已经不够了，一定要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 老团长，几分钟前我们团长牺牲了，他只留下一句话，他说我要用老团长那样的机会学点新的东西，就不会吃这个大亏了。 杨真，回到朝鲜，我一直在盼着你的到来，可你要来了，我就不能接你了。我照片上的黑发你把它擦掉了，连同我的模样一起擦掉，十年了，你等得太久了。黄毛同志，我真想喊你一声妹妹，我想进攻了，我们要突围了。刘院长，同志们，再见了，再见了。 这次战地之花凋谢了。 刘院长，我请求批准我去朝鲜战场。 我要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为我老部队扛回去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这次演习该这么大。 刘院长，我建议把即将举行的军事演习医院做较大的修改，就以目前朝鲜战场敌我态势为背景，以美军第八集团军为假想敌，组织陆空联合多兵种协同的对抗性实兵演习。我请求担任红军指挥。 我请求担任副指挥。 刘院长，我对美军的打法比较熟悉，最近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研究，我请求担任假想敌蓝军的指挥。杨震、宝山，我希望再次成为你们的手下败将。 刘院长，他们的想法跟你的不谋而合呀。 巴西洛夫顾问，你的意见呢？ 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我们苏联军事顾问团完全支持。 好，你们这群虎将，雄踞中山脚下，厉兵秣马，运筹帷幄， 今天我刘伯承要放火出山了，我马上向军委报告，改变演习预案，让杨振振同志带着演习的成果提前赴朝参战。 是。 刘伯承将军欣慰而又满怀壮志地拨通了北京的长 老主席。 南京军事学院的学员们斗志昂扬，机敏果敢，成功地完成了这次实战演习。1957年的深秋，刘伯承院长和他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7个年头。这一天就要离开学院的刘伯承来到升旗台上，同军旗深情地告别。 人的一生显得短暂而又渺小，那些戎马生涯的日子啊，就好像是昨天。军旗澜沧城头，我有幸为你的诞生倾洒了自己的一腔热血。长征路上，我作为先遣队的一员，追随着你走过了万水千山，大别山区你燃起了我们的战斗激情，度过了大转折的艰难岁月。中山脚下还是你引导我们开始了战略性的转进，踏上了军队建设新的征程。军旗，你是我的追求，你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们的一切呀！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天是来和你道别的。我坚信，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在你的指引下，一定能够勇往直前，在世界新的军事挑战中，把胜利之词这4个大字永远写在这边鲜红的旗帜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话剧《虎踞中山》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到这里呢，整部剧呢就请您欣赏完了。在这部剧当中，刘伯承呢是由程建勋扮演的，汪荣华是由孔庆梅扮演，杨震由宁小志扮演，崔宝山由陈国典扮演，吴觉飞由韩维民扮演，黄毛由程素扮演。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每一次艰难的转折都印染了跋涉者的血泪。在这本世纪的最后一年里，让我们一起来祝愿我们的军人和军属平安幸福，我们的人民祥和安康，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顺利地走进21世纪。好了，这里主持人小英和我们的编辑徐北威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